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小街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个小时的热力追击，我们将会聚焦最近的歌坛热点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周杰伦。最近一段周杰伦早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视频被翻出来了，他曾聊到认为自己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对小朋友们。虽然在音乐方面深受欧美风格的影响，但他自己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音乐当中强调了爱，带着一种反省。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他2003年富有歌剧张力的这首《以父之名》。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Il Padre, il Figlio, lo Spirito Santo. Amen. 沉默人家孤单开始发酵，不停对着我 我身体，人间的光。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嘿，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双休日期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白天光照不错，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在4到5度左右。但是周六受到霾的影响，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周日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天气仍然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海淀温泉券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节档合家欢巨制《捉妖记二》即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上映。今天片方发布好运推广曲《胡巴胡巴》MV， 沙溢、胡可、安吉和小鱼儿一家四口合体为电影献唱。魔性的歌词配上一家四口趣味十足的舞蹈，欢乐满满。冯小刚导演新作《芳华》从2017年12月15号上映后，狂揽近14亿的票房，掀起席卷全国的《芳华热》。在经历几波新片上映，元旦过后依然稳居单日票房前三。今天该片正式宣布密钥延期，期限为2018年1月16号到2月15号。即将到来的春运返乡热潮或将再次带动新一轮带父母看芳华的观影热。由黄晓明、刘昊然、佟丽娅、张慧雯等演员联袂主演的古装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本周播出进入白热化阶段。黄晓明饰演的萧平章为家为国牺牲自己的剧情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眼泪。今晚本剧开始登陆北京卫视黄金档，原有周播节奏保持不变。今晚10点，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上演《中华味道》。已经是第四次做客《天天向上》的王鸥，这一次录制的主题还是和美食有关。当吃货变身厨娘，首次在节目中展示厨艺的王鸥惊艳全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本周的热力追击。自出道以来，韩红演绎过多种曲风，比方说民族、通俗、民谣、摇滚、世界风等等。虽然发行过说唱作品，但是她从来没有唱过 rap。 在2018年，她有了一次全新的开始，也献出了个人的 rap 首秀。我们就来听这首《小屁孩》。 期待着被举起来，肚子饿了就哭出来，

听完张学友你说的这首歌，来自于黎明，我可以忘记你。说到黎明，他是越来越低调，也是越来越亲民了。他在微博上呢分享了一段视频，因为在襄阳遇到大雪，飞机停飞，为了要赶到上海为演唱会来彩排，他便展开了超过12个小时的高铁加上地铁之旅，经过自己的乔装打扮，全程没有被人认出来。而今天呢，四大天王其中的三位也在中歌榜团聚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那日前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颁奖典礼基本上不再会出现了，现在是将重心放在电影方面，不过呢专辑还是要发的，只是呢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就是周杰伦为他打造的这首《永远爱不完》。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情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们说好永远爱不完。到底有谁能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好的情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的生命迎着蜜语光芒和动人。感谢你把这个变作经典，情长且和岁岁年年，当你向我唱出这首歌，说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们之间永远爱不完。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 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FM 九七四， 你就是喜欢听。

十多年前，演员跨界歌手成为流行，像周迅、袁泉，当然还有赵薇。07年的《天使旅行箱》专辑由李泉、丁薇和陈伟担任制作人，让赵薇的歌曲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文艺气息。那这首在08年第一期上榜的《树叶的崇拜》就是由丁薇作词、作曲并编曲的。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09年第一期中歌榜榜单，首先听到的是以第20名成绩上榜的黑马歌吴克群《爱太痛》，这也是他举世无双新歌加精选集的四首新作之一。 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没有了你全都不对，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笑不能笑，哭干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朋友都说着不过失恋，但我却连呼吸都胆怯，能不能不爱了，因为爱太痛，太痛了，我痛得快死了，却无法把爱割舍，我不能睡。 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只 要说当年华语歌坛备受瞩目的大事件，就是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组成了超级天团纵贯线。从2008年7月正式成立开始，陆续发表单曲。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纵贯线的《公路》，在2009年第一期中歌榜上首周进榜排在第21位。璀璨年华，我们来到2010年，那这一年开年第一首进榜黑马歌是林宥嘉的《心酸》，首周排在第7位，收录在林宥嘉第2张个人专辑《感官世界》。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 能颠覆。 2011年第一期中国榜以第五名成绩进榜，这是来自于李宇春的《序幕》。这首歌的视觉呈现并不是简单的 MV， 而是同名的音乐电影。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刘伟强执导，虽然只有15分钟，但是由于是胶片拍摄，所以呢投资巨大。而这部影片也是国内首部影院售票供应的音乐电影。2011年，那英推出了时隔9年的专辑《那又怎样》。专辑制作人蔡健雅为那英写了7-8首歌来呈现不同的风格，但最后只留下这一首，就是《长镜头》。这首歌在2012年第一期中国榜以空降季军成绩进榜。我们就来听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那英演唱的《长镜头》。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语气总那么有系统。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顺风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有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能救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求，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回忆没拍下太多

张靓颖在2013年的岁末压轴单曲，刚才这首《微笑》以后，在2014年第一期中歌榜上以空降季军身份进榜。那这首歌是张靓颖特别向方大同邀请的创作，也是二人的第一次合作。这首《微笑》以后呢，也作为主打歌收录在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当中。好，璀璨年华，我们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当中中歌榜同期榜单的上榜最好成绩黑马歌。时间来到2015年的开年第一期，黑马歌属于以第五名的成绩上榜，周杰伦《鞋子特大号》，和当年致敬李小龙的《双节棍》一样，那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向自己的另外一位偶像卓别林致敬的歌曲。当然，每一张专辑都有出演的巨炮也在这首歌当中出现。 成了一堵坚硬的墙。 心中依然保留着一片最柔软的地方。雾霾弥漫，前路依稀难辨，而你的目光是我的方向，如一座寂静的山岗。你必须 2016年第一期中歌榜上榜，首周排在第六位，来自郑钧，你必须幸福。这首歌有着非常标准的郑钧式的音乐表达，有摇滚的霸气，也有融融的暖意。那据说这是郑钧多年来创作时间最久的一首歌了，因为呢，这是要向孩子去诉说什么是幸福。璀璨年华这个小时最后关注到的是去年开年第一期的榜单，2017年首期中歌榜以空降亚军身份进榜，这是来自梁博《灵魂歌手》，这也是在2015年第二张专辑《迷藏》之后，梁博推出的第四首个人单曲。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